凌晨一点，香港电台而家由李宝玲报个新闻。国家主席江泽民离开墨西哥，乘坐专机转往三藩市访问。佢喺离开酒店时表示，今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非常成功。被问到今日感觉点样，佢以英语回答话感觉良好。江泽民会喺三藩市短暂停留，会见市长同当地华侨，之后返回北京。房屋署建议由12月1号开始冻结54万公屋和7700多间中转屋的租金，为期一年，估计房委会因此少收6亿2000万元。政府的文件回应有团体要求减租时指出，房委会过去4年一直冻结公屋租金，大部分单位的租金仍然维持在95年的水平，六成半租户每月只需要缴付少于1500元租金。保安局长要刘淑仪在城市大学出席一个论坛时提到，在咨询期内收到的大部分意见都是支持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惹来台下学生学倒彩。在论坛举行期间，亦有学生举起海报反对立法。另一方面，叶刘淑仪指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到美国表达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忧虑是徒劳无功。叶刘淑仪说，美国方面的反应很冷淡。刚从美国返港的民主党主席李柱铭说，不觉得在美国受到冷淡对待。他说只是时间上选择并不理想，因为今次到当地反映对23条立法的忧虑时，美国政府总统以及国务卿都不在华盛顿，而国会议员亦忙于选举工作，但他们已经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以及多位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会面。一名上市公司前董事总经理涉嫌挪用公司2000万元资金，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到下个月20再提堂。他获准以30万元保释外出。56岁被告崔桂生被控在99年至去年同其他人串谋诈骗东方有色集团公司董事同股东。俄罗斯当局两日来拘捕超过30人，怀疑涉及上星期莫斯科剧院挟持人质事件，其中一名被捕车臣人藏有炸药。俄罗斯全国为死难者哀悼一日，当局到而家仍未交代特种部队使用的是乜嘢气体。另外，俄军在车臣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击毙30多名分离主义分子。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几阵微雨，气温介乎23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星期三的天气大致多云，而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这是 FM94.8 至96.9的 Radio 2，今晚有黑色星期一，转头会告诉你究竟这个世界有没有人狼啊。 陈老板，你申请个伙计好帮得手啊。 是啊，黄太，咪看他年纪比较大，他好够经验的，又懂得人情世故，做事又落力，对啲顾客招呼仲好周到添。 所以计我话咧，一个员工嘅工作表现同佢嘅年纪系冇关系嘅。 冇错啦，乜嘢都系假，工作表现先系最紧要。你话系嘛？ 高空工作嘅环境危机四伏，一唔小心就有机会引致严重嘅工业意外。要避免意外发生，建筑工程嘅承建商同埋工友必须采取有效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合适的工作台，设置稳固的围栏，提供安全进出口和上落通道等等。情况不许可的话，就要使用安全网和安全带。高空工作易生意外，安全措施记紧做足。劳工处热线2559-2297。 接近员工的30天吹毛爆出舞台剧《唐楼》。 我是 Yumiko， 这个剧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未试过排一个剧呢，我期表上面有五日都是要 rehearsal 的。哇，他们真的很认真，即是令到我有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咯。即是我估不到阿娜阿林啊，同埋 CY 同埋你成班啊，都可以跳舞啊，同埋呢一套剧唔止搞笑恐怖，即是仲有好多惊喜会带俾大家咯。 攞咗飞嘅一定要嚟， 嚟嘅不妨出力打扮， 争夺丰富礼物。 十 6月29号晚上8点高山剧场 Edison 特集 E 台万圣万圣万圣之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都会那晚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夜有一点亮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yeah、在你耳边轻轻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 桃子儿，可是什么时候？月亮代表我的心， 谁的心？ 谁的心？ 谁的心？ 对了， 张 俊仁，对了， 月亮代表谁的心？ 嗯， 是吧？ 一点嘅十分啦，继续有妈妈有爸爸啦，有 Jason 啦，有彭程啦，同埋有阿云海先生。 好，咁啊，头先咧，云海仲有少少嘅补充啊， 因为要补充，头先咪讲阿彭程问我啊嘛，咁而家个宝女。咁咪講開話，而家即係其實幾年前 係 現在嘅，咁幾年前咧就開始翻新，因為燒爛咗百幾年嘅啦嘛。咁翻新，咁原本羅馬尼亞政府咧就諗住咧搞一個大型嘅道古拉伯爵嘅所謂嘅主題公園。 咁咧就去 咁暴力嘅人都搞主題公園，唔係啊嘛？ 咁啊，即係當佢做一刺激，係啦，即係供奉佢嘅，即係揚，即係令到佢叫做啲咩？ 揚名立萬咁樣 啦，係嘛？ 類似啲，但係只係全部想 表揚 鼓勵一啲旅遊業。 好似都聽過，係好似前幾年嘅事啫嘛。 前幾年嘅事啫。後來咧就全部停工啦，因為咧唔係啲人反對嘅，而係咧所有工所有做嘢嘅工人咧喺個白即係喺個古堡裏邊都經歷咗一啲即係佢哋解釋唔到嘅嘢， 即係啲好奇怪嘅事 情。奇怪嘅事係最誇張係佢哋見到即係尤其是佢哋嗰班工人啦，同埋出邊醒嗰班嘅人咧，都一到凌晨咧，成日啲石頭係亂飛。 哇！係咪咁 咁誇張？ 呢個係即係唔係傳說？ 唔係傳說嚟嘅新聞嚟嘅事情，係新聞直情去到後來係上年。最近嗰單係上年添，因為佢哋請完一班，嗰班辭咗職，再請一班，再辭職，再請一班。上年最近嗰班就再請一班辭， 佢哋咪未喺嗰陣時未拜神啦、 啊。咁我哋唔會信呢啲噶嘛。咁佢就話同正即係同啲記者講話，我哋唔會再起，因為個問題太多太多，我哋接受唔到個事。但係見到影啊，見到石頭喺度飛咁樣。咁但係當地啲人其實有另外一個講法嘅，即係嗰啲啲工人就覺得係咪杜古拉伯爵所謂嗰個咁恐怖嘅邪惡嘅人咧喺度，即係喺度 擾亂 呢個地方啦。咁、但係當地啲村民反而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喂，根本可能唔係呢個所謂嘅杜古拉伯爵嘅鬼魂、哦，係因為當年佢淨係喺個古堡度殺嘅人咧，都殺咗20,000人啊！ 哇！ 20,000个人死喺个古堡里边， 我谂杀到500人或者唔使添，咁杀到100人已经冇麻木 感觉，系啊， 可能唔使100人添， 可能 50个呢？ 佢咁服侍佢嗰啲人咧，又咁陪同 佢冇讲到啦，呢啲就历史长。咁但系你谂下嗰度，净系佢6年可以杀到20,000人，咁啲人就 6年 杀20,000人，咁你谂下嗰度啲人话喂，其实可能根本系嗰啲20,000人枉死人。嘅冤靈 發揮嗰啲力量 出嚟啦，因為你仲要係講緊起一個紀念公園紀念台喎， 直情踩佢台啦，係咪啊？ 即係佢話有冇可能一個變態嘅吸血，即係傳說中嘅吸血殭屍嘅原裝正版嘅人物，你仲係要喺個公園度 表揚 佢咁樣，即係為咗旅遊業咁樣。咁政府諗下，又好似有啲問題喎。咁就將原則上咧，就將成個公園就當係一個古蹟就算數啦。咁、但係係咪之後繼續會起就冇人知啦。 咁點啊？而家即係嗰度係一片 一個古蹟嚟， 一個古蹟。 你都可以入去嗰個古堡度睇，但係個問題都係荒廢曬。 因為燒過。 燒過，同埋佢只係重建咗一半咁樣咯。咁、但係你真係入去嘅話咧，其實啲人都會話俾你聽，其實當地啲人都話你會小心啲咁樣，因為入邊變得好恐怖嘅。 即係而家去都人都會叫你小心啲。 啲村民會咁樣同你講。小心啲咁樣，你入到去恐怖咁樣。 咁呢個地方你一定要去。 其實我係好想，我好想。 咁恐怖，咁多嘢飛嚟飛去， 就 是、你 就 係要入去睇 啦。 佢就一定要係佢去。 仲要第一個 Chinese 喺嗰個嘢。Mr. Chen Wen Hoi， 以前我細個聽嗰啲人話：，喂，你去義莊嗰度瞓一晚咧，第二日出嚟啊，你成個洗髮髮白曬嘅。呢啲我又真係唔知信唔信。 信啊， 即係你去嗰度瞓，佢可能係驚慌過度 即係一夜白髮。 一夜白髮。 我人好啊，你慢慢講，我抄地理天讀生。 我其實真係想去嘅，但我真係覺得一個人去 咧。喺我腦海嘅佢哋係嗰啲嗰個古堡咧，係好多好粗嘅柱咁啊，尖頂好皇宮， 真係完全估中曬，真係咁嘅喎。 即係嗰啲好古，真係古堡啊 嘛， 啲古堡係咁樣。 係啊，但完全係冇燈喎。 大嘅古堡， 大古堡， 咁啲木啊，系嘛？ 一声咁样嘅， 哇！就系呢啲已经 值回票价啦。喂，咁而家去参观要唔要俾入场费嘅？ 原则上系唔使嘅，你够胆你入去咯。 即系晏昼入去唔会有， 晏昼 冇事咯。 你又要特登要拣夜晚，你又衰格。 即系如果我觉得成班人一齐咁去嗰度过夜咧，就刺激啦。 边度揾到成班人陪你癫啊？你真系发梦啦你！ 做大孩子对爱太无知，但细胞开始发现情没制止，寂寞没人知怎么可以用我的初恋作赌注，可否开始踏入第一次少女的心思，情来是没法演。我想不需回家，无需陪妈妈，街中狂奔寻找相恋败家。爱我先深入的调查，如若脱逃乱码， 做大孩子，对爱太无知，但细胞开始发现情没制止，寂寞没人知，怎么可以用我的初恋作赌注？可否开始踏入第一次？少女的心思，情来时没法医。我想不需回家，无需陪妈妈。 呢、这个歌名叫做《大孩子》， 佢系阿于赵仲宇。 系啦，好咁啊，继续翻夜妈妈与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 系呢、这个男装版嘅吸血僵尸咧，就过一段落。有时间一阵讲埋女装版啦。 女装版我可以，我都有兴趣。好，不如讲第二样先。 人狼啦，正所谓人狼啦，月圆之夜咧就会变，就会敲叫。 系啦，但系你哋信唔信咧？ 我信啊， 我真系唔信。 啊，一个信一个唔信。 我相信 ，sorry 呢个真系， 唔系因为啲人狼咧，其实呢、這个即系你谂下，其实主要咧， 人我就信， 唔系佢系真系讲人狼， 有雪人嗰啲， 我觉得有咁样嘅族咯， 唔系 Bigfoot 嗰啲，即系 Bigfoot 嗰啲我反而信， 我都信，因为实在太有力，即系有科学根据。 Bigfoot 我真系信、啊， 但人狼唔系，即系讲紧系真系一啲似狼嘅人，或者似狼似人嘅狼咁样一个物体啦。 点样可以似人嘅狼？ 因为点解嗱呢个 有狼嘅血统？ 有人就话可能只是一个变种的人啦、 我听过啲故事系咪佢话，譬如嗰啲有细路仔出世嘅时候，俾啲父母遗弃咗，佢就俾啲狼咧担咗养大佢，就嗰啲系人狼。 呢、个就真人真事发生过啦，喺欧洲嗰阵时拍过电影添啦，嗰阵时我记得系80年代嘛，咁啊真系话一个细路仔即系 就俾个狼去即系咗养大 啦。咁呢个只系一个呢、这个就唔系真真正正所讲嘅人狼咯，只不过系一个故事，即、就、系、是、发生喺狼养大嘅人啫。咁但係喺傳統嘅傳說，例如喺歐洲啦，喺荷里活片都拍過好多人狼咧。根據其實係乜嘢嘅故事嚟嘅咧？咁原來又係真人真事嘅背景攞出嚟嘅。咁原來如果你 search 翻，因為而家喺德國，主要係德國啦，有啲大學咧係專研究呢啲即係古代傳說嘅物種咁樣啦。咁佢哋有一個即係大學嘅研究人員咧，佢就將以前喺15世紀以嚟。一路以嚟，成個歐洲講話有啲人去目擊嗰啲人狼嘅個案咧、就開始做一啲記錄啊，詳情咁成個地圖鋪出嚟咁樣話俾人聽，邊忽邊忽邊忽有咁樣啦。就喺大概1-2百年裏邊，都經常有人咁講見到啲人狼嘅。咁原來個地區咧係集中得好緊要嘅、集中喺邊咧？就係喺法國，而家個法國嘅東面，成個法國東面都係目擊人狼嘅主要地區。咁其實真係好倒迷嘅，因為你諗下法國咁浪漫。 我喺度諗緊，究竟人狼係點樣？呢個樣係點樣形容下？ 佢有形容嘅，因為咧其實最大件事發生過喺法國嘅一個東邊嘅情況係被記錄之後，後來俾人引用咗好多做電影同埋小説啦。就係試過一次咧，喺佢哋東邊有個區域咧，就經常係唔係夜晚係黃昏嘅時期，有啲嘅細路女 去采花又好，去森林又好咁样，就发生咗一啲所谓当时佢哋以为系一啲连环嘅谋杀案。咁就系十五六世纪嗰阵时嚟嘅，咁就每一日嗰屋企人报，即系话俾人听，喂，我唔见咗个女咁样，咁啲人去揾啦，就发现咗好多好多次，就系啲细路女咧就喺个森林嘅位置咧就死咗，即系摊咗喺地下成鼻血啦，咁喺个森林嘅位置，咁就。个身上面咧就一个个一个个嘅牙印嘅，咁就咁样死咗嘅。咁开头咧就啲人就 动物袭击咯，可能系 开头系咁谂，开头觉得系咪动物袭击咧，甚至开头咧、后来咧就发觉原来喺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区域咧都有啲女仔咁样俾人杀咗，咁就可以朝住一个所谓嘅谋杀案去调查，因为佢觉得喂冇理由，即系狼点会特登系就系拣一段咁嘅时间之后袭击一啲 女 仔啦，系啦，少女咧，咁好似同动物嗰种唔同啊嘛，点男人去到又唔袭击咧咁样，咁之后就怀疑会唔会其实是一个假局嚟嘅。即有人去殺咗啲少女之後咧，就攞啲牙印，可能放只狗去咬啲細路，之後咧就去做一個假局，話可能係動物殺人。咁、去到有一次咧，就係點咧？啱啱有個細路女喺個森林附近，因為嗰陣時有啲巡邏添啦，即係嗰陣時代嘅巡邏添啦，即係放攞住狗啊，同埋成班人就去捉啦，諗住捉啦。咁就有一個女仔咧，啱啱喺嗰個附近嘅森林咧，冬眠係發亦係發過冬眠嘅，就採花，佢係採花，突然間就被一啲嘢襲擊，咁佢就。死咗喺地下，但系当时佢一路大嗌，一路大嗌，一路大嗌咁样咯。咁后来嗰啲人就冲去嗰个女仔嘅位置咧，咁但系个女仔已经被嗰啲嘢杀咗噶啦。咁嗰班人就朝住嗰啲脚印同埋朝住嗰啲即系嗰个方向咧。 嗰啲脚印系人嘅脚印，因为动物 唔系人嘅脚印，系动物嘅脚印嚟嘅。咁、一路咧就追嘅，追到去个森林嘅深处嘅时候咧，就捉到一个物种啦。咁當時佢哋成日形容係點咧？係一個你覺得成個碌咧係一個扭曲咗、個彎咗成個攣毛嘅人咁樣嘅，即係好似矮，但即係人好似縮埋一嚿咁樣，係啦，駝背咁一嚿，但成面都係毛嘅，成身都係毛嘅。咁咧，但係個腳咧有少少似動物腳咁樣嘅，咁就夾生捉咗，就佢用亂棍打死咗嗰隻嘢嘅。咁啊，當時即刻咧就攞啲筆去畫翻出嚟啊，點樣點樣啊，面就全部係毛啊，咁樣耳又有少少尖耳啊，即係你如果你咁嘅睇落去咧，就似一啲人同埋狼嘅合種咁嘅嘢嚟嘅，但係人同狼係冇可能有合種嘅嘢出到嚟噶嘛，咁呢種係咩嘢嘅動物咧？咁當時都係令人覺得匪夷所思。咁由嗰陣時開始記錄到第一次真係打死咗之後咧，佢哋其實陸陸續續喺幾百年都錄。都話揾到啲類似嘅。 咁其實點解人同狼點解唔可以？ 唔可以㗎，唔可以㗎。人同埋狼係唔同嘅 species 咧。如果佢哋交配生出嚟嘅動物咧，係唔會出到， 唔會 生 存到嘅。 即係呢個係上帝嘅 design。 係啦，係呢個上帝嘅 design 嚟嘅。同埋你生存到係，如果你就算架硬整到一隻生到出嚟咧，嗰隻一定係。 豬同狗如果交配咧， 唔得嘅，唔得嘅。 狗唔同類型嘅狗就得啦， 係啦，冇錯啦， 唔同種嘅狗 唔同種嘅狗啊， 但都要係狗， 冇錯啦， 唔同種嘅豬又得， 係，甚至咧、我哋嘅上帝咧，去做呢個方程式係做得好絕的， 好絕啊！即係諗得大佬， 你甚至 哇好彩咋， 俾你班友嚇， 係 啊， 實試啊， 係啊，係人類係 呢個世界實有人會想試， 有啲人係 變態， 有啲咁嘅癖好嚇。 同埋而家講緊一個好現代中國人最中意做嘅嘢，就算係馬科啊，即系馬嗰種類型咧，馬同驢咧都可以交配嘅嘛。 馬同羊啊，馬同 驢，但系生出嚟咧叫驢仔啊嘛。驢咧，但系都系冇性器，冇生殖器官，即系冇生殖嘅能力嘅。因為佢哋兩個係啊係啊，驢仔係冇生殖能力嘅。兩個雖然係都屬於同種馬族馬科，但系你兩種唔同 species。結合的下一代甚至是沒有生殖能力的，這個是上帝造人一個 絕了了已經是 了，所以人和狼是永遠沒有可能有一個新的物種出來的、於是乎人們就覺得這種是什麼物種來的呢，又似人但又似狼樣，就是那時候開始歐洲的國家呢就即係盛傳見到啲咁嘢，而當時但係好可惜就是當時就打死了嘅就沒有留低到落嚟啦，咁甚至是不是留低了或者我哋不知啦咁樣，咁去到近呢一百年嚟咧。咁啲人就開始有啲懷疑，其實會唔會根本嗰啲真係唔係狼呢、可能真係咪人呢，因為有啲變種，即係啲 DNA 出錯嗰啲人種呢，其實成面都係毛㗎嘛。 係啊，而家有時睇報紙都有講開啲人好多毛啊， 成面毛㗎嘛，甚至而家就算係今時今日喺墨西哥有個馬戲團呢，佢哋有兩兄弟，有個兩兄弟嘅人物呢，都係喺墨西哥馬戲團係非常出名嘅，成面都係好濃嘅 毛嚟嘅。 大陸都有啦，九唔 九 都 有係啦。大陸嗰個又冇咁誇張添，墨西哥個好誇張㗎，即係成面字，你睇落個頭咧， 毛鞋啊嘛，係咯，係 啦，成個狼咁樣嘅。咁啲人就懷疑會唔會當年其實咧係一啲即係人生出嚟一啲畸胎，咁佢就唔想養，佢抌咗喺森林。咁於是乎咧，嗰度慢慢慢慢咧就形成咗一啲可以即嗰種 人 係啦，同埋嗰種人一齊，因為嗰對都係人啊嘛，其實就變咗佢哋生出嚟嘅下一代都係好似狼咁嘅人咯。 嗯， 咁啲人就懷疑緊係咪呢啲人嚟嘅，咁但係冇辦法，因為到而家都冇辦法證實到係咪呢啲嘢咯。咁但係就可惜嘅就係因為當時冇一啲所謂科學嘅記載，點樣講到呢啲嘅品種係點樣啊？啲骨係點樣留低可以驗 DNA 嘅？冇曬呢啲嘢，驗唔到，因為冇咗呢種嘅物種喺度，咁只係用口傳同埋歷史講咯。咁但係咧，點解會講到呢個月圓之夜會出事咧？ 變成狼？ 係啦，咁其實咧，佢哋話其實以前法國嗰陣時嗰啲嘅傳說就冇話月圓之後變狼嘅，只不過係佢每一晚都係咁樣嘅。但系咧，由古代到今時今日都好啦，有個不明文規定嘅，即係美國，尤其是美國都好信呢一套嘅，就係每逢月圓之夜嘅犯罪率咧係高過月缺之夜嘅。 係咪一個磁場？ 啲人話係個磁場嘅問題，影響到個即係某啲物種嘅腦細胞或者腦電波嘅問題啦咁樣。咁會唔會當時其實呢種物種係月圓之夜先至會侵襲人咧？咁樣呢個就係而家科學解釋咯。咁有啲得意嘅情況就係後來咪好多小說啊、電影咪話有啲人所謂射嗰啲銀子彈、消防嘅子彈，咁就可以打死人狼噶嘛。咁呢啲嘢全部係源於乜嘢嘅咧？甚至咧，今日殭屍又係個篤個大錘揼死佢嘅心臟，或者係用蒜頭咔咔咔嘢，點解會咁樣出現嘅咧？就真係要拜一個神父嘅福啦。 嗯， 係佢發明。 佢發明。十八世紀咧，有個神父咧，就因為佢當時實在嗰個歐洲太多所謂吸血殭屍嘅傳說啦，太多人狼嘅傳說啦，咁呢個神父咧就抛弃咗佢哋嗰个教区，离开咗个教堂，撇系撇就成，佢自制咗一个箱嘅。呢个铁箱咧喺呢个欧洲啲博物馆有啲都有啲记录嘅。成个箱咧就系点咧？有一把枪，即系嗰阵时十八世纪嗰啲枪啦。咁有一 set set 嗰啲银嘅子弹，佢咧就唔知点样听翻嚟咧，银嘅子弹咧就可以射死呢啲怪兽。咁佢就做晒呢啲一 set set 嘅銀子彈，當然呢啲銀子彈係真係純銀，當然就係嚟自天主教嗰啲錢嘅啦。係嘅係嘅，即係當時天主教 support 所以佢就要撇啦。 唔係，咁人哋唔係偷嘅， 研究 人哋天主教啲錢攞嚟 研究 係啦。咁亦都有 R&D 喎， 咁有好多蒜頭啦，有好多嘅木錯啦、十字架啦、乜乜啦，成個 gift 咧就係、是。周遊列國喺成個歐洲咧，就係揾呢啲，即係聽到 呢啲咁嘅變態嘅 驅魔， 就係驅魔啦。所謂即係可能聽到哇，發覺東部原來有人狼，OK， 等我嚟， 等我嚟咁樣係啦，入子彈就射咁樣。咁傳說就係呢個神父咧，就用咗呢啲所謂嘅銀子彈啊、咩十字架、木錯咁咧，就射死咗啲當地嘅啲所謂嘅殭屍，射中咗人狼咁樣就死咗，咁亦都嗰個區突然間就好似和平咗咁樣啦，就冇啲怪獸去侵襲。咁啊傳下傳下就啲成個歐洲啲人咧就信咗呢樣嘢咯，即係覺得係、原來得嘅，就係呢一個神父咧就諗出嚟嘅。咁但係有冇科學根據咧？就係、是、到而家都冇科學根據嘅。 其實呢個世界真係啊！即係以鵝傳鵝呢樣嘢都真係一個台灣嘅遊戲就話曬呢一個世界咁多千年歷史嘅一啲弊病，就係嗰啲台灣遊戲你有冇見過啊？你揾五個人企入去五間房，跟住我話一樣嘢俾雲海聽，叫雲海傳就俾彭程，叫彭程講俾大家聽，再叫嗰個人再講俾大家聽，出翻嚟件事係錯曬， 係冇錯冇錯， 一個遊戲係反映曬人類嘅。 嘅謬誤， 冇錯啦， 係咯，咁啊，所以頭先嗰個神父都係啦， 有可能係，同埋甚至有啲人都講嘅，點解歐洲會傳咗話就算人狼同埋吸血殭屍，係 咯，點解喺歐洲嘅又係德國嘅？ 唔係法國啦，德國啦嚇，咁但係點解都傳佢哋好似有一個呢兩個共，即係呢兩隻怪獸嘅共通點就係佢哋係好似不死嘅，點解佢哋死極咧都係 死極都唔死嘅？ 係啦，點解咧？咁原來有啲人咧講翻咧，可能一個又係一個誤會嚟嘅，因為當年咧十五世紀嗰陣時發生過一場黑死病嘅，咪即係歐洲咪死咗好多人嘅。原來咧有一個可謂黑暗嘅歷史就係發生過嘅。咁而家歐洲啲人都認嘅，就當年咧原來啲人咧可能病緊，佢未死嘅。 咁嗰啲當時所謂嗰啲，你知道當時啲人有權勢人係好變態噶嘛？咁就覺得哇，你未死，但你染咗病啦，咁我唔得，我唔可以俾你傳染到其他人咧，就係間山將佢山葬嘅。咁好多呢啲 case 咧，就喺黑死病個時期，即係歐洲發生。 哦，即係 Dark Ages 嗰陣時。 係啦，係啦。咁原來咧嗰陣時就話，其實好多係未死而山葬嗰啲咧，可能就係喺個泥度好掙扎啦，就其實係爬翻上嚟。 哦， 咁爬翻上嚟，因為佢自己病咧， 佢 就流血。 This is thriller。Michael Jackson 嗰度。 系啊，即系佢，因为佢病，所以 就 位 叫佢爬翻出嚟。 咁因为佢病咧又呕血，咁啲人就觉得佢系嗰个吸血僵尸，一个人狼，系食咗人或者咬咗人，爬翻上嚟，系啦，入翻条村。咁啲人咧就以为呢个人变咗人狼啦，变咗僵尸啦，咁就再杀多佢一次，系咁样。咁因为当时其实好多村民系咁样见到佢爬翻出嚟，但系其实佢系俾人山葬啫。咁但系传下传下传下就话，其实呢啲人系已经俾吸血僵尸。 系啦，传下传下传下啦。 系啦。 所以你话传下传下传下，而家你谂翻转头，其实嗰啲历史系咪真系值得我哋相信咧？系咪佢系咪传下传下传下？ 其实 同埋历史真系历史，我哋而家相信紧嗰啲系好人嗰啲人，其实个当年佢系咪真系好人？因为佢系要指使一啲人用政治嘅手法嚟写到自己好人咧。 呢个就系迷嚟嘅， 系一个好奇怪嘅迷。 希望可以有时光隧道可以穿梭翻去，就印证一下啦。 不需要引證的 了，是這樣的， 八成是啊。有誰不想爭自己的名字入歷史？要爭就用不擇手段的了。 離開他的三天前，昨天提挑了幾遍，是否是否還需要時間。遇上他的三天後，聽見你思念留言，怎么选怎么拒绝，我看着别人的爱情总有最好的祝福，最爱的剧终将体验出，离开后还算不算是朋友，就看你自己的天空有多辽阔。Easy come easy go， 没有谁明了谁就永远有多久没有回答我。 Easy come easy go， 别等在别人幸福的门口，如果还有一点难过，那只是因为天气的错，别想太多。是否还需要时间，遇上他的三天后，听见你思念留言，应该怎么选怎么拒绝，我看着别人的爱情总有最好的祝福，最爱的诅咒就体验出，离开后还算不算是朋友，自己的天空有多辽阔。 Easy come easy go， 没有谁明白谁就不能过，永远有多久没有回答我。 Easy come easy go， 别等在别人幸福的门口，如果还有谁就不能疯。 还有一点难过，那只是因为天气的错，别想太多。 张志成吓 ，Easy Come Easy Go Easy Go， 好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听住啦，各位，听住啦，系多云噶，非常之沮丧嘅，系有几阵嘅微雨啦，亦都系沮丧嘅消息嘅。气温介乎23至25度，吹和缓嘅清劲嘅东风。咁啊，星期三咧亦都系咧大致系多云嘅吓，唔系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86%。 O、okay, K， 好啦，咁我哋剩翻咧就廿零分钟到啦，仲有科学怪人要出场。 系，依家出场。仲有科学怪人咧 ？Oh no！ 我谂 ，sorry， 真系唔信啊。嗯， 科学怪人嘅意思系咩先？系咪即系莫斯迪嗰啲左眼右手右脚？ 真系由人做出嚟啊！个人咯，系古代 吓、 啊， 我唔 你唔信、嗯？ 我信、這個、有咁嘅技术，但系就冇呢咁嘅人。 呢、這个年代都 嗱，而家当然有人话复制人就容易啦。咁但系啊，系顺带提下啦吓。今个月吓、啊，大家准备一个大消息噶啦，我预先公布一下先。 系 今个月应该复第一全球第一个复制人会出世噶啦。 喺边度啊？ 英国。 唔係，因為已經立咗法嘅話唔俾噶啦嘛。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我哋頭先咪後講嗰個公司咧，嗰、那個複製人公司咧嚇，咁、哦、已經係揾咗都係地中海有一個神秘嘅地方，就已經有三個大肚婆係植咗一三個人工 一模一樣嘅人。 即係佢哋揀咗唔同嘅人嘅，即係佢哋有三個唔同嘅人嘅 DNA 抽咗出嚟做咗複製人噶啦。咁但係當然我就估啦，嗱，因為我自己估咧就應該係馬爾他裏邊嘅嚇。OK， 但市面上冇人会咁讲嘅，不过我话俾你听，我估 市面上有冇人讲，但系陈云海就讲， 我估咧应该系马尔他啦吓，咁就会即系即将咧今个月啊三个会出世，但系会唔会将出世夭折咧，我就睇睇啦。因为 咁黑心嘅你咁讲得，我就要睇睇啦。 因为复制人实在 有少少 会夭折嘅机会系系， 其实个道德问题，你觉得 道德问题好严重啊？我觉得。因为你谂下复制人、哦，即系讲啲 复制自己， 即系你扮上帝、哦， 系咯扮上帝、哦，我哋即系呢个，所以系啦，嗱讲紧咧就系我哋呢个科学怪人咧，其实都系一个一宗扮上帝人扮上帝嘅 example， 系一个 example。咁当然咧，即系科学怪人系一个小说嚟噶嘛，即系原本系一个叫小说嚟噶嘛，但系呢个小说原来咧又系跟一个 真人真故事 去。改編嘅，而呢個真人真故事喺即係中國人嘅社會或者喺東方嘅社會係完全未聽過嘅。咁但係呢個真人真故事喺邊度發生呢？就係、是、哇一個非常之浪漫嘅城市拉格， 唔係 Paris 咩？ 唔係 Paris， 係 Block。 Block 係啦，呢、這個布拉格。布拉格係一個非常之靚嘅城市， 嗯， 好靚，但係好陰森恐怖嘅。佢每一條街咧都有啲恐怖嘅故事，每一個教堂都有啲恐怖嘅故事。咁但系 即刻跌晒啲嘢， 我冇吓亲人啊嘛！ 阿小白要筹备阵间轻谈浅唱整夜天啊嘛， 系咁咧， 要帮手开门啊，阿小白唔使啊， 得 又点啊，大佬布布拉格喎、啊、呢铺真系 系布拉格先恐怖嘅，香港唔恐怖， 唔系即系佢两手不能揸四碟啊嘛。系啦， 咁布拉格咧，原来喺呢个1525年啊，咁、布拉格有个即系其实布拉格， 布拉格 系啦，布拉格咧其实一个都以前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多民族嘅城市啦，尤其是佢好多当年嚟讲都好多巫师或者练唔同嘅炼金术匠咧都喺嗰度住嘅，因为嗰度当年嚟讲都比较开放咁样。咁當中亦都有啲猶太籍嘅神秘主義者喺入面住嘅，咁包括一啲咧，即係你諗下咧，因為以前15世紀嚟講，好多煉金術人咧就會當係巫師啦，或者煉金術嗰啲人會俾人殺啦咁樣嘅。咁其實如果而家睇煉金術就可能係一種科學嘅嘢嚟噶嘛，即係可能係有啲唔同嘅石頭燒完之後啲咩金屬流咗落嚟做啲咩咁樣啦。咁甚至當地咧有啲人咧係即係佢哋認為嚇，佢哋可以用一啲鋁啦。啊，唔係鋁啊，係鈉，係鉛啦，就可以用鉛呢個物質咧，可以變成金。 哇，簡直係 super 啦， 係啊，當然 鉛石成金， 係啦，點解真係鉛石成金係啦？咁當中有一個係猶太人啦，就係、是、一個希伯來 人嚟嘅，咁即係猶太人啦，即係猶太人啦。咁佢就喺嗰個布拉格裏邊咧，就有一個可以話都幾出名嘅一個術士，唔係算術士嘅，即係一啲識得咒語、識得去一啲煉金術等等嘅人嚟嘅。咁當時佢好忙啦，又要做下呢樣，又要做下嗰樣，又要管理一個屋啊，管理個前院後院咁樣，好好忙好忙。咁當時咧，佢手上邊咧有一本書，嗰本書咧我就揾咗好多年，我都揾唔到，因為我真係揾嚟揾去揾唔到。咁就成本咧就是、希伯來文寫嘅。咁嗰本 點樣睇希伯來文？ 我其實我真係學緊啫，咁我話唔識睇曬成個希伯來文，但希伯來文係好得意嘅，即係全部係用即係希伯來嘅字母砌字出嚟噶嘛。咁佢唔係有啲唔係噶嘛，啲 唔係以中文字母砌， 又唔係象形噶嘛，即係希伯來文係用字母砌meaning噶嘛。咁佢嗰本書咧，原來係喺希伯，因為舊時嘅猶太人裏邊咧有好多神秘嘅學説嘅。咁而家啲神秘學説而大部分都俾人剷走咗噶啦，唔係俾人剷走咗，係啦。因為而家嘅學説唔容許啊嘛。咁其中一啲神秘學説咧，原來有本希伯來嘅古籍咧，就叫做密碼。 哦，其實不是聖經密碼， 唔係聖經密碼，係密碼。咁呢個密碼係點咧？原來成本書咧，你完全喺度揭咧，就算識希伯來文咧，你都睇唔明係講乜嘅。 哇！要解個 code 嘅， 要解曲嘅。原來成本嘢咧，都係用啲字母嚟砌咗一本嘢出嚟，你係睇唔到佢入邊有任何內容嘅。 即 係 你要第二版、第三句乘第四版，甚至佢加翻第九版。 冇人知，但係當然當時呢、這個即係嚇猶太人喺嗰度嗰陣就識呢啲嘢嘅。咁原來嗰本書咧，佢哋甚至形容係咩咧？即係而家唔知係咪失傳咗啦。咁就呢本書，甚至佢話，如果你識得解破咗嘅話咧，根本你就可以做上帝。 哇！ 即係話 根本你就可以做上帝。 你做乜嘢咁 啫？邊有咁好嘅 free lunch 恐怖呢個 就係啊！咁但係仲即係其實，但係如果而家嘅角度嚟諗，即係其實係咪解破咗 DNA 咧？好簡單，而家我哋都可以做到複製人啦。咁係咪即係其實嗰本書係教人哋點去？ 其实点解佢哋即系解剖 DNA 之后，点解佢哋唔抽走嗰啲即系致癌嗰啲 佢哋有研究 噶啦，而家真系有得讲喎，迟啲会噶、 啊。 呢个系话迟啲出世嗰啲 BB 咧，有机会系你事 先癌症免疫。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当然呢个系 咁佢哋点样死咧？如果你即系你明唔明啊？佢哋可能 唔 会老。 唔系佢而家慢慢咁解剖紧呢啲 DNA 吓、啊，即系 抽咗一个衰老嘅出嚟。 所以我觉得而家啲人系唔会特登去做呢样嘢嘅，唔系我哋全部人都唔死咁咪大镬。 系啊，全部人都唔死，全部都系维持而家嘅岁数。 系啊，咁就好大镬。 即系如果你而家二十岁，你就永远都二十岁；如果你系六十岁，就永远六十。 好啊，我觉得唔好咯。 但系啱啱喺阿彭程呢个科技研究完成时，佢啱系五十五岁， 咁就断咗 全世界啦。 喂 ，OK 啊， 跟住佢仲会扮后生， 系啊， 戴住顶红 色短裙咁样， 一定会系嘅佢。 切，咁我而家一路 keep 住啊，我就五十五岁都可能至三十岁嘅啫。 你慢慢戴啲红帽翻嚟都斜唔到噶啦。Sorry。 同埋你有冇再见啦？ 你有冇留意云海嘅小动作噶？ 做咩啊？ 佢讲亲嘢咧，佢手指公系甩臼，你知唔知啊？ 系啊， 喺度系咁拍佢，系咁拍。 你留意到噶？ 同埋我留意到你系唔会喺港台去厕所噶。 佢饮水去厕所食嘢都喺港台 唔 做噶。 我从来未见过云海系用港台嘅厕所噶。 佢又唔用出面啲厕所噶嘛？佢有洁癖噶。 啊，你真系醒目啦！同埋我喺出边系唔好饮水饮食嘢嘅。 系，因为佢妈教。 尽量。 哦，你唔出街食饭？ 我出街食饭。 即系唔喺港台食啫， 你硬系要兜咁大圈讲细啲嘢。 喂，但你 get 咗我讲咩？我冇咩讲喎。 系咩？Some say you're crazy, say that you're no good, say your family's cursed with bad luck. I think your cute and misunderstood. I wouldn't change you if I could. Let 'em talk you down.Sure in my heart, happy and free.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for me. Some say you're bitter, think you're mean, uncouth, untamed, unrestrained. I think you're sensitive and sweet. See as you are. me. Some say you're bad, a bad, bad seed. You love to play with fire, you love gambling. But I know what you love and I know what you need. And I like it when you play with me. Let them talk you down and call you names. My mind's made up, it ain't gonna change. Sure in my heart, happy and free. You're the one， 佢系 Tracy Chapman。 Tracy Chapman 得急停喎，佢 系啲 sharp end 人噶嘛，最中意啲 sharp end， 冇 fade out。fade out 咧，俾人有感觉咧，好似你首歌，你唔知点样埋尾，你知唔知？ 嗯， 即系喺度弹弹弹弹弹，会点啊？会点啊？会拉细声，佢拉细声，佢拉细声，即系唔知点完啊。 嗯，所以佢好知点完。 系啦，confirm 话俾你听， 有始有终， 即系 pang pang pang confirm 完， 嗯，就吓亲大家。 唔系嗰啲唔知系咪完嗰啲， 系。继续讲翻啦吓，呢个 科学 怪人啦。咁知道呢、這个，因为嗰本嘅密码书咧，咁嗰人原来系十五世纪嗰个人咧，系识得睇，识得用。咁佢终于有一日咧，就觉得喂，我好忙、啊，即系好多嘢做，不如咁啦，我就真系尝试 复制个人帮下手。 系啦，去练一啲嘅咒语，用嗰本嘅密码书。 哇、哦，原来佢 purpose 就系因为我好忙，我应该唔帮 手。系啊，真系为咗咁 样 噶。啊、你講得好啱啊！但係佢係想，其實佢有個，你諗下，其實呢個動機有啲咩咧？就係話，其實佢想成為嗰個複製，即係當年嘅科學怪人啦，咁講啦嘅上帝啫嘛 嘅開始、 啊、即係其實佢係想控制呢個人所有嘅嘢。 嗯， 咁唔係請一個人嚟咁簡單嘅。咁於是乎佢咧就係點一個儀式，佢係得即係喺布拉格咧係有記錄到嘅。 嗯， 呢、這個人就係個後院，咁咧喺攞個塊布咧就擺喺個地下，就將地下就係沙泥就擺喺個布上邊。咁當時有幾個護衛咁樣啦，同埋佢咧就練咗一扎咒語，練完之後咧就攞住嗰本密碼書喺度練啦，練完之後咧，嗰、那個沙咧就形成咗個人出嚟。 嗯， 哇，咁神奇！ 係，即係呢個係布拉格嘅記錄啊。咁啊，成個人就企咗出嚟啦。即係佢直情形容到好似當初上帝攞扎沙去整阿Don咁樣啊。原來 Don 整阿Don夏娃。 即係得阿Don咧。 系一 代 同事， 系即系谂 多出嚟。 咁你如果你有本密码书都得嘅可能，咁啊整咗出嚟啦。咁啊整咗出嚟，咁之后咧佢就嗰个人咧就要控制晒呢个人嘅所有一切啦。咁仲要系佢要令到佢完全臣服于佢咧。佢就系个嗰个所谓第一代嘅科学怪人咧，就个头上写咗三个希伯来字。咁呢个三个希伯来字就系点解咧？就系真理咁解。 哇！你整个人出嚟叫真理， 系啊，整个人出嚟佢叫真理， 真系巴闭 啊！系啦，咁啊，于是乎咧，佢就喺个古堡里边帮佢做嘢啊，打扫啊，做任何嘅嘢啊，管理任何嘅嘢，咁啊，日做嘢仲系唔中意瞓觉，因为佢科学怪人嚟噶嘛，佢做咗出嚟咁 order 出嚟噶嘛。 我成日觉得就系科学怪人呢四个字，令到我觉得啲科学怪人系唔存在。因为佢有怪人呢个字，科学 哦，你翻译嘅上 有，如果系复制人。咁就呢啲字眼就 唔係、啊，我又好欣賞科學怪人呢個字喎，因為某個程度上 太過卡通片啊， 某個程度上我覺得係整呢個字，整呢個字嘅人咧， 保重啦，科學怪人而家話緊你，你話我 ，thank you， 係，我覺得係反而當日起呢個名嘅人咧，係有少少諷刺啲科學家咧，中意做乜就做乜咯、嗯，我覺得係咁咯。咁之後就整呢個人出嚟啦，即係當時喺布拉格好多人都知道呢個人存在，咪知道呢個人係第一個所謂嘅、 啊， 即係當年嘅第一個。 咦？咁佢咪又不死咯？ 原 即系咪嗰啲有即系少少即系呢边电子眼？ 唔系，系成就人 咧， 人 人 肉 咁嘅样。但系咧，即系当年有啲人形容佢系一个 唔攰、不眠不休咁样，即系。 但系有啲人形容佢系大大份，个头发就好硬咁样，即系有少少似唔系好正常嘅人咁样嘅人咯。咁啊，整咗出嚟帮佢做嘢。咁后来咧就大件事啦，因为咧过咗一段时间，其实呢个人咧都原本好正常，乜嘢都做，乜嘢都听话嘅。咁后来咧发现，咦唔系噶。有一日咧，終於發現呢個人咧係原來識得咩嘢叫做不忠嘅。 嗯， 係、哎、啊，因為佢已經人性化咗， 背叛 有可能係啦，即係可能人本身都係好識背叛噶嘛、嗯。可能佢就唔知係咪因為念咒嗰陣時候念咗啲咁嘅嘢落去啦，原來開始識得不忠，咁就開始點咧？將佢堡壘入邊啲嘢可以放火啊、倒爛佢啊、整爛佢，咁樣開始咁咯。咁佢心諗死啦，即係原來整咗個人出嚟，原來佢係可以唔聽你話嘅。咁嗰個猶太人就覺得唔得、啊， 佢收服佢啦。 要收服佢啦， 於是乎咧就即係去到一個即係其實都係個堡壘裏邊啦。咁就揾咗佢，即係引佢一個角落頭之後咧，就即刻捉住佢，揾啲人練咗一紮咒語。原來佢消滅佢嘅方法好簡單嘅喎，即係喺布拉格嗰記錄裏邊就係、是、佢、頭上面咪壓住三個希伯來字，即係真理噶嘛。嗰陣練完一紮咒之後咧，喺右手邊嗰、那個。嗰、那個希伯來嘅文字裏邊咧，就拆咗右手邊嗰一個字。原來咧，希伯來嗰三個字，真理嗰三個字嘅 letter 咧，拆咗一個之後咧，原來代表死亡。 哦，咁簡單。 咁簡單。咁於是乎，佢因為個額頭寫個死亡咧，成個人變翻一紮沙，跌曬落地，咁就消失咗啦。 荷里活巨片嗰啲嗰啲系， 系啊，但呢 个就沙嗰啲， 但系呢个竟然系十五世纪一件吓、啊、有历史记录嘅事， 哇，真系历 史 记录， 但系仲恐怖嘅地方系， 但系边本历史系嗰个真 布拉格嘅历史，布拉格嘅历史故事，咁但系最夸张系咩咧？而嗰扎沙咧，因为佢惊呢扎沙唔知会唔会再有人利用啲咒语或者一啲嘢去再重新整翻呢个人上嚟，唔系，因为烧唔到啲沙嘛，就包住个袋之后咧，就成扎沙咧。就係而家，係而家仲喺布拉格一間教堂嘅頂樓。 啊，好絕啊！佢 賣咗 頂 樓， 個教堂嘅頂樓。咁當有人就話啦，即係你可能 同一紮沙， 係同一紮沙。咁哇，係啊，咁即係，但係有啲人當時，因為有就算近年咧，有啲人工作人員喺 有冇開過頂？ 有開過個頂。咁有啲人甚至形容為乜咧？甚至有啲 worker 工作人員就話聲稱，其實嗰紮沙咧，其實你開咗去睇嘅時候咧。仲系似一個人噶，咁佢哋就好 咁、哦、即系 National Geographic 應該又去， 我覺得佢哋唔會啦。 封鎖場面，跟住咧就搞個兩個鐘， 唔會啦。咁就即係當然即刻又刪翻，仲鋪曬磚。其實而家都係鋪曬磚冚，因為佢哋驚，唔知根本就唔知道有冇一個後果嘅。即係你可能唔知係咪仲係有生命啦，或者根本嗰本書講嗰啲咒語係咪永恆嘅咧，冇人知道。咁啊，仲係封喺布拉格嗰個教堂嘅頂樓嘅。 哇！而家咁文明都咁怕呢啲嘢。 即系仲有呢啲嘢收藏喺个教堂嘅顶楼度啊，大佬！ 但系 而家系2002年， 系咯， 仲有啲咁嘅唔知几多世纪前嗰啲， 系啊， 几多扎沙，仲要话似人形， 系啊。但系布拉格系一个完全你唔可以用现代嘅， 你有冇去过布拉格？ 我去过，我去 系点样样嘅呢啲情 况？哇！我真系觉得靓到咧，即系 仙境， 仙境！你每一条桥，每一个嘅教堂，你完全觉得唔系似其他西欧国家咁样，好，我觉得乸西啲嘅，但系。布拉格係一啲都唔乸西，你每一個裝飾嘅位，每一個雕花，完全呢、這個完全係覺得講究嘅。咁佢哋有一個廣場噶嘛，那個廣場上面有一個所謂嘅大教堂嘅兩個尖塔，嗰、個尖塔嘅教堂成當地人佢話呢個就叫魔鬼的教堂， 唔係 咁 嘅， 唔係佢唔係嗰個沙山唔係嗰個教堂裏邊嘅。但係成個布拉格咧，你完全覺得係靚，但係每一個故事後面都係關於一個死亡故事，係、好恐怖嘅。甚至布拉格最出名嗰個大鐘咧，即係你去到每一個搭正就是、有個骷髏骨行出嚟，咪有個骷髏骨行出嚟，即係十二個聖徒就像喺度喐，咁即係一個十二星體。 有個骷髏骨行出嚟。 係啦，咁即係有個一路轉嗰啲星體，話俾你聽啲星同埋月亮點樣行嘅等等。當年起完呢個教呢、這個大教堂中嘅人咧，就係、俾當地嘅一個。統治者咧係夾硬插盲咗兩隻眼，就係話你起呢個咁靚嘅鐘，我唔想你喺第二個城市再起。 哇！喂，但係點解佢哋會係咁樣嘅咧？成個城市都響喺嗰啲鐘嘅背後，都充滿死亡。 係因為其實傳說中布拉格以前係太多巫師啊、學法術嘅人啊，同埋啲俾其他地方迫害嘅一啲所謂降 頭， 係啦 係 啦， 挺嘅， 就離曬呢個城市度生活。 哦，即係所以大家可能有明爭暗鬥啊，諸如此 類似啦。咁但係佢本身又係一個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嘅城市，咁你真係覺得好矛盾。 明爭暗鬥嚇。 系啊，咁同埋你谂下，虽然头先你话呢个时代，即系虽然系话唔系好，即系呢样嘢 咁文明啦， 系 啦， 冇错。但系而家我觉得，如果有人想去布拉格咧，你可以去一个叫圣 James Church 啦。你去到咧，你会恶高个头，你会见到吓，点解咁嘅？原来咧系一只只以前一啲断咗个手嘅尸体嘅干尸咧，系手嚟噶， 唔系挂咗喺度， 一只只手系挂喺个天喺个教堂顶。而家今时今日，你恶高头啊！ 而家喺当地啲手系挂喺度， 系挂喺度，一只只嘅手系挂喺度。咁如果你問人咧，哇！呢、這個簡直係一個匪夷所思嘅故事嚟嘅。 咁啊，佢話係風水啊？ 唔係，佢話原來當時咧因為嗰度有個好靚嘅聖母像，個聖母像咧就包曬所有嘅鑽石啊、金啊， 啲人去偷， 啲人 就斬佢手 頭。唔係喎，嗰個鑽石咁喎，啲人咧啲小偷咧就夜晚爬入呢個聖 James Church 啦，之後咧準備偷嗰陣時咧，即係 即当你传说那个圣母像突然间只眼会望一望，望住嗰个小偷，那个圣母像的手就会捉住个小偷的手。之后咧，嗰个小偷咧就点样佢都走唔到，而咧嗰只手咧系个小偷自己斩咗落嚟之后走，而嗰只手咧就留咗喺嗰个圣母像嘅手上边咧。第二朝嘅神父就会见到，系咁恐怖。而呢个圣母像依然系嗰个圣母像，而嗰啲手一只只一只只嘅嗰啲咧系个小偷自己斩落嚟为咗走。 即系而家我哋买张机票 系 飞去 布拉格， 布拉格 唔该， 去呢个地方 James Church， 我哋就见到一只只真嘅手， 真嘅手系干咗， 干晒就挂 咗 喺 个顶教堂顶。系嗰个系仲系 系咪真系有人斩咗佢啲手唔想承认，所以嫁祸咗俾个像咧？ 嗱，传说咯，但系个问题系，竟然个教堂系会做啲咁嘅嘢先系。 咁而家嗰个圣母像系咪冇任何金银珠宝嘅损失咧？ 应该冇嘅，但个圣母像依然喺度， 依然在嘅， 依然在嘅。咁而所以其实呢个传说咧。亦都系令到后来 Halloween 啲人咧，咪有啲系扮圣母攞住只手嘅，一只 就 系 咁 嘅典故，其实都系嚟呢个布拉格嘅传说嘅。咁其实好， 而家都见到嗰啲干手怪咁恐怖嘅，点解唔整走啲手咧？ 唔整走啊，仲要系你星期日 几多只啊？嗰度围围数 冇人数过，但系即系 冇人数过，即系好多啦。你咁讲， 但系而家你喺嗰度参加主日崇拜咧，系睇住嗰啲手下边咁样去参加弥撒嘅。 Sick。呢个就系大佬，佢有晒病呢个点？ 呢个就系美丽的布拉格。 好，咁今日咧，我哋嘅 Halloween 特辑咧就已经系圆满咧，系结束晒噶啦，各位，咁啊都可以咧，唔会再有咩讲。但下个礼拜开始咧，呢个时间想讲俾你听咧，由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哋系唔会有啲咩特别嘢搞噶，唔好误会。 直至我哋公布嘅 video show。 冇错，咁由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将会咧，云海咧将会咧系。今次揭开，真系佢终于都肯应承啦！揭开一个系中国大陆， 唔系中国大陆，系而家全 唔系全世界 report， 唔系系全世界所有嘅国家领袖 都有嗰份嘅报告。 哦，你而家先讲啦， 终于就系会。 我唔肯咩？我之前 我问你收埋咗啊嘛，你话你话唔讲住噶嘛？ 我话迟啲讲。 你令到我揿三秒迟咗添。 系咩？ 我挂住讲呢个嘢，唔记得咗睇中。 哎呀！ 咁啊，下个星期再见你啦吓，咁依家咧有小白， 阿黄海系啦，家阵有小白， 轻弹， 咁啊好多日本歌应该会有，系嘛 ？我先讲再见，拜拜。 Good night。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and no one.